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18集。离开一，沈妙和谢景行是好了，整个瑞金王府上上下下似乎都长舒了一口气。因祸得福的是，不仅他们二人和好，似乎也开始在一间房里睡觉了。这简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堂叔最高兴，日日给谢景行熬虎鞭、鹿鞭、牛鞭汤喝，每每让沈妙瞧着也是觉得无言以对。谢景行开始着手调查叶家的事情，只是有些奇怪的是，叶梅姐弟俩的确是土生土长的大梁人，之前也在青州生活，这些都是一点都做不得错的。沈妙也摸不清楚这是为何，到后来便也只有想着大约是自己这重活一世无意之中改变了许多事情，譬如傅修仪的运道，譬如梅夫人姐弟的身份。可是不论怎么变化，有一点却是不会变化的，叶梅既是他前生的敌人，今生又入了叶家，他们死对头的位置却是一点儿没有变化的。裴郎的伤也渐渐好了起来，沈妙去看过一次，便是没有进屋，只在屋外远远地瞧了一眼，见他也能下地自己喝药，便离开了。对于裴郎，沈妙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不过裴郎大约并不晓得前生的事情，他晓得前生的事情，却无法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对方，便也只能保持这样的距离了。谢景行却是对此十分满意，说他比往日懂事了许多，借此机会好好奖励他，又好像是要把之前未曾圆过的房全都要补回来一般，直接让沈妙这几日都蔫蔫的提不起精神，活像是被男鬼彩英补了阳。陇夜的局势看着安定，然而其中漩涡争执却不是旁人能够想象得到的。永乐帝自皇家狩猎之后，之前为对付卢家布置的局开始收网，卢家忙着和皇室周旋，谢景行也忙碌了许多，而沈妙自然也不会轻松，因为明琦那头来信了。罗雪燕那头给沈妙的家书到了，家书有两封，一封是罗雪燕写来的，说他们如今一切都好，又叮嘱沈妙到了陇夜若是受了委屈千万不要往肚里咽，一定要写信回来告诉他们，又细细叮嘱了一番，要和谢景行相敬如宾，互相扶持体谅，罢了就是询问沈妙这头的情况。另一封信却是沈秋写来的，沈秋的这封信确实和罗雪燕的不大一样，沈妙当初出嫁的时候曾与沈秋说过一些事情，虽然挑得不甚明白，却也暗示过沈秋要提防明琦皇室，明琦皇室是一滩污泥，沈家要做的就是明哲保身，不管用尽什么办法总要和皇室划清楚关系，否则便只能被拖着一同沉入泥潭底，如果到了必要的时候便是舍弃沈家的清明也要先保全性命为上。这一回沈秋写的信里就谈到了明琦的局势，算起来沈妙离开定京城大半年有余，定京的局势本就一触即发，每日都会有变化发生，更何况大半年呢？不过这变化来的到底是让人有些措手不及，文惠帝病重了，先是咳疾，而后病情加深，如今甚至到了不能上朝的地步，偶尔上朝也是精神不振，听几句便散了。不知道为何宫中甚至有流言放出文惠帝已经油尽灯枯，熬不过一年只怕就没有活头了。 沈妙见这行字便只是笑了一声，文惠帝究竟能活多久？真的只是一年？沈妙是不信的，反正前身文惠帝死得没有这么早。当然文惠帝的驾崩一事其中有没有蹊跷，那也很难说。明其皇室本就错综复杂，皇子间又不似陇叶这般清简，一人上位要牺牲的人多得很，一个父皇算得了什么？沈秋在信中提及文惠帝病重，却不知为何发难了曾经最宠爱的徐贤妃。徐贤妃被贬为才人，不仅如此，整个徐家也被文惠帝迁怒，连累了周王、晋王两兄弟。这兄弟二人如今都不能再管理朝中事宜，具体的情况沈秋并不了解。简而言之一句话，徐贤妃并着周王、晋王都失宠了。周王、晋王在夺嫡中似乎已经落于下风，而黎王一派却破天荒地和定王交好起来。黎王一派也是夺嫡中有力的一方，定王傅修仪和他们都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如今却会交好，想想都有些不对劲。更令人生疑的是，这一派中原先的黎王竟然隐隐有向定王为尊的意思。写到这儿的时候，沈秋的字迹有些潦草，显然他的心情也并不平静。罢了，便又总结了一番，大约就是如今定京城内原先的那些个皇子间，如今瞧着最炙手可热的便是那位曾经无欲无求的九皇子傅修仪，而傅修仪的母妃董淑妃也成了文惠帝健不离身的依靠。在文惠帝病重的时候，宠爱的人便是他最亲近的人。有人便猜测，瞧着这个趋势，太子总归是没了，文惠帝极有可能将皇位传给定王傅修仪。于是一大波臣子便又倒戈向了傅修仪这头，不管是因为本身原因还是外物推动，怎么看傅修仪都将成为明其未来的储君。而傅修仪也渐渐开始在对付沈家了。沈家的兵权之前已经被文惠帝收了回去，傅修仪却要给沈信新的权力，让他们父子二人去带领一支全新的军队，怎么看都是一个坑。傅修仪摆明了就是挖了一个坑给沈家人跳，做得不好便是着了傅修仪的套。沈秋在信中写，如今沈家借着沈信生病的由头暂且不接兵权，可是不知道这样的借口能用得上几时。因为傅修仪既然着手对付沈家，定然不会只用这一种手段。不过好在沈家却也不是全无帮助，傅修仪的矛头对准的还有冯家，就是冯安宁府上。冯家和沈家倒是打算联手，再联合一些名气的其他臣子自保应该是够了。不过话中到底还是传出一些茫然，似乎觉得忠良了几代的沈家如今却要落得和皇家对峙、互相猜忌的局面，未免有些令人唏嘘。沈妙将信看完折好收起来，有些忧虑。谢景行方与他一道看过，见他忧心忡忡的模样，问道， 你很担心？ 傅修仪在开始对付沈家了，他窜起来的速度太快，不到一年定京里竟然都暂时没有能与他抗衡之人。周王、晋王当初那么嚣张，如今连着徐贤妃一并没落，黎王竟也被他收服了，他的手段很不简单。沈妙沉声道，虽然早就知道傅修仪上一世就做了明启的皇帝，可是这一世没有了沈家，他在已经劣势的情况下依旧扭转乾坤，这倒让沈妙觉得对于沈家的安排有些太轻率了些，或许是他低估了敌人。 不奇怪， 谢景行一笑， 为了夺嫡他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准备，周王、晋王虽然有优势， 却比他晚了先机。黎王就更不用说了，没有母族支持，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但他为什么还要针对沈家呢？按理说，沈家的兵权既然没有了，与他来说也没有任何威胁。譬如如今的临安侯府，他不会着手对付临安侯府，却对沈家死咬着不放。沈妙拧起眉头琢磨着，傅修仪不会浪费时间在没有意义之事上，对于沈家的打压如今都能算是多此一举，何必呢？谢景行沉吟片刻说， 或许是因为你。 我？沈妙看着他。 你嫁到了大梁，傅秀仪之前怀疑我与你的关系，怀疑大梁是沈家背后的靠山。回到陇业后，我也令人关注傅秀仪的动静，发现他在调查临安侯府有关我的一切。他也许知道了我的身份，可能误会了沈家和我的关系，以为沈家已经投奔了大梁，或者有其他打算。 谢景行顿了顿，又说， 傅修仪手段狠辣，生性多疑，一旦察觉不对，一定会斩草除根。但凡沈家令他有一丝不安，他都会不留余力地铲除。 嗯，这我倒是了解。沈妙眸光微冷，便是前生到了最后，傅修仪不也还是为了沈家的兵权，将大房收拾得干净利落吗？ 不过你也不必担心。 谢景行捏一把沈妙的脸说， 我在定京城安排了人，不管怎么说，护着你家人安全的本事还是有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